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三卷第99集。身后有人追赶而至，是宫中派人送来任命，萧定钦点陈泽明为先锋。陈泽明跪阶之后展卷仔细看过，心中大石这才落地。方才他看萧定情绪异常，回营途中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生恐萧定半路改了主意。此刻白纸黑字的文书到了面前，显然萧定正在实施他的承诺。陈泽明虽然不能明了萧定后来无端端的怒从何而来，可知道了一切并没有因为那个莫名的吻而改变，心中大是宽慰。他转头叫来陆从云，命他立刻去各营中选拔勇士，随时待命出征。陆从云领命而去。回到房中，很快亲兵来报有人到访。陈泽明一看，来的是韦寒爵。陈泽明只当他是前来叙叙旧情，哪知韦寒爵进了门，开门见山便说要随将军一同追击匈奴。 我这计划还没请到旨呢，怎么就人尽皆知了？不可，你一介文士，哪里经得起这样日夜兼程的辛苦，还是不去为好。 将军太小看我，匈奴逃的哪条线，走的哪道河，将军此刻知道吗？ 哦， 战事之中情报原本是最值钱的，谁的情报快准，谁的先机便大。我刚说到的这些都可以叫探子去探。 可韦寒觉得重点分明不在这两个问题上，而是暗示他自己手上有条情报链。陈泽明沉默下来。 我有位好友经商多年，走的就是去匈奴的这条路，一路多有熟识，岂不比将军临时派人去探的强？ 陈泽明心中大致能猜出，他说的这位好友恐怕不是大盗，即是悍匪，才能有这样灵活快捷的情报传递速度。韦寒觉明明是官宦子弟，也不知道如何认识了这样的人。那匈奴单于去世的消息应该也来源于此，既然能出力解京师之围，显然对方并无恶意。若换在平时，这些匪盗都是官兵缉拿的对象，可此刻能有一人助力便多了一份力，况且匪盗也是汉人，未尝就没有护国之心。 那便好吧， 当初多亏将军救我一命，如今当报此恩。 我那不过是顺手之劳，哪里当得起你如此记挂。 接下来几个时辰，陈泽明坐立不安，萧定的圣旨迟迟不至，直到了华灯初上时，终于有官员前来宣旨。 枢密副使陈泽明领旨，任命你为战时大先锋，带5000精骑先行，靖王麾下各路人马歇息一夜，明日大举出兵追击匈奴。 臣领旨。 唉，陛下为这道旨意与正式堂的宰执们争执良久，众相两次否决，陛下两次打回重议，直到杨大人入宫才勉强说服了众臣，将出兵之事交于翰林学士拟旨。 众宰执怎么说？ 众相大都觉得敌军已经退了，何必再生事端？可杨大人说匈奴亡我之心不死，吕岩得势之后必然卷土重来，弄不好就是入冬或者开春的事情，这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如今追击还有主动出击的便宜，那时候就只好被动挨打了。不少人觉得这话也有理，这才勉强争了个平手，而万岁偏战最终还是下了令。 陈泽明久久不语，他哪里想得到事情到了图穷匕现之时，强力支持他的居然会是萧定和杨如钦。回想当初昭华门下把他逼得走投无路的也是这两个人，他不禁有些茫然。 那两人始终是标准的贤君良臣，能有相遇真是天朝之福。他微微低首，片刻后喟然长叹。两个时辰后，萧定登上宫中最高的朝华门，远远望见城郊一线火把连续不断，绵延直至天边。 那是陈将军出兵了。 爱卿觉得胜算该有多少？ 人事已尽，成事在天。 萧定似乎想起什么，出神了良久，面上既有些恼恨，又有些正怂。杨如清好奇窥观，萧定觉察了他的目光，冷冷瞥了他一眼。杨如清讪讪地收回视线， 准备斋戒之物。 此刻 朕要祈求先祖显灵，保佑陈泽明此去旗开得胜。 城外远处，陈泽明一身黑色甲胄停在道旁，胯下马匹也是浑身漆黑，无一根杂毛，整个人便如同要融入夜色般不起眼。可真的到了跟前，兵士们猛地察觉这个人时，又会有一种呼吸一致的压迫感，那或者源于那匹黑马的高大。骑兵队列整齐，一个紧接着一个疾驰而去，耳边只有马蹄声声，由远而近，再由近至远。 大人先走吧，小将随即赶来。 陈泽明提缰往前行了两步，突然勒住马，侧身过来回望京都。那里一片漆黑，只分得出夜色下那座庞大的城池隐约可见的轮廓，其他哪里还瞧得清什么。陈泽明却对这一幕看了许久，半晌后调转马头往队伍前方赶了过去。此刻的绿岩归心似箭，单于的逝去表示他和身为王储的左贤王之间的矛盾也终于到了摊牌的时候。此刻的匈奴左贤王是单于的二儿子安图，这个人心思缜密，文武出众，按说是接替王位的不二人选，可此人心慕汉人文化，是个不折不扣的亲汉派。征战一生的绿岩年纪渐长，身体开始欠佳，但雄心未泯。在他看来，天朝便是匈奴迟早要吃进嘴里的肉。 所谓汉人，那就是暂时放牧在长城之内的牛羊，牛羊就该用来奴役，可不是用来尊道为师的。我堂堂匈奴男儿，生于草原，长于马背，头上顶的是苍穹，脚下走的是征程，什么不好学，却偏偏去学那些男人的知乎者也。那些宽袍长袖的好吗？敌得过匈奴男儿们的弓箭吗？ 在绿岩看来，安徒身上这种不安分的叛逆非常碍眼。如果这叛逆只是针对他本人或者其他某个具体的人，那他只会一笑置之，可惜他不能。绿岩最终选择的是单于的大儿子阿斯，安徒的长兄。身为长子，阿斯一直无法与弟弟安徒相抗衡。这个人无论从外表到内里，看起来都是最纯正的匈奴人的后代。他嗜杀勇猛，豪爽粗犷，在战场是员猛将，可手段上不如安徒。直到绿岩的加入，改变了这种局势。按说，绿岩不该参与这种事儿，可他踏了进去。他想，匈奴人需要的是有雄心的首领，这种雄心应该表现在对征服的热爱，而不是对文化的臣服上。政见从来决定阵营，哪怕在草原上也是一样的。王楚安徒发觉自己开始处处受制，他想到求助于自己的父亲，而大单于对这种派系之争却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单于的心思谁也说不清楚，或者他对安徒的亲汉倾向亦有不满，所以纵容了弟弟和大儿子的行为。又或者他觉得绿岩等人正好可以牵制安徒的势力，不要过于强大一枝独秀。统治者的心态总是复杂的， 他们的衡量标准不是正义与邪恶的道义，更不是父亲与儿子的亲情。总之，这样的相持局面一直被维系了下来。而现在这个僵局被打破了，绿岩必须尽快赶回去，为这场乱局镇场。说实话，绿岩并不担心汉人会在这个时候追击。到他退兵为止，天朝在这一战中投入的战力已经达到了70万，另计粮草无数，可以说是倾尽全国之力。可这70万人中却折损了大半，天朝因此而国力大损，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已经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可以说，这次战役中匈奴给予天朝的这一击是致命的。而匈奴方面的伤亡只是不到30%，这样的结果让绿岩自豪，所以他退兵很快。他知道天朝已经元气大伤，纵然没能攻下汉人的京都，这也已经是保全了实力的大胜。况且出动的还只不过是匈奴右贤王庭的兵马。 那些汉人还剩点什么？不过是那只靖王带来的所谓秦王军，掀不起什么风浪啊。 于是绿岩放心了，一方已经气力耗尽，这一方才刚刚热身，甚至还有后备。正常情况下，谁也不会疯狂到拿最后的本钱来赌这个胜算并不高的赌局。然而在他身后，陈泽明悄无声息地跟了上来。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